照住这冷场，或我的眼睛太黑看不见有阴响，愿两位可说些话，免得我一个太紧张。沉默过后试着默不知道会不会整晚都这样，望见你醉踏跑，全忘掉我都于这里多心痒，让你深呼吸，然后我缺氧，怀内渴望荡漾，和你一样，从你的眉头来，游进他眼里去，这勾引多精彩，可惜我想转台，从你的眉头来，游进他眼里去，早知我睇不开，通知我不要来，来往的眼波，美得似比赛打网球，会有攻与守，永不会出界无错漏，视线不必太挑逗，免得这观众难接受，我是这样地难受，可知我有想过比你先发球，望见你追踏跑，全忘掉我都于这里多心痒，让你深呼吸，然后我缺氧，怀内渴望荡漾，和你一样，从你的眉头来，游进他眼里去，这勾引多精彩，可惜我想转台，从你的眉头来，游进他眼里去，早知我睇不开，通知我不要来，全忘掉我都于这里多心痒，让你深呼吸，然后我缺氧，怀内渴望荡漾，和你一样，从你的眉头来，游进他眼里去，这勾引多精彩，可惜我想转台，从你的眉头来，游进他眼里去，早知我睇不开，通知我不要来，从你的后来游进他眼里去，这勾引多精彩，可惜我想转台，从你的眉头来游进他。